该走了。 胡说，我不走。 行了，你在这儿都玩了两天了，够了，干嘛非得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呢？去他，万一要碰见一个别的什么人，赶紧走吧，这儿有的是好马。 哎呀，我说了我不走，明天再说吧。 那干嘛非要明天再说呢？咱们现在就走吧，真的，一百压山多了危险。别看他们这么敬重您，可是您知道，他们准是把您当成了另外的一个什么人了。再说在外耽搁久了，老爷会生气的。现在走正是时候，他们还会给咱们派一辆最好的三套马车。 好吧，你把这封信先给我发了。 伙计，伙计， 来了。 你去陆家大人发封信。啊，这个邮费就让公家支付吧。 哎， 另外给我们派一辆最好的三套马车，这个车费也公家支付吧。 大人， 大人，听我们说呀，大人， 是我们说干什么？ 大人， 大人， 大人， 大人， 大人， 大人， 大人，有色戒你，请你收下我们的状况。 是啊，大人。 商人阿卜杜林仅从财政大人先生阁下收，见鬼，哪有这样的称呼？哎呀，啊，有什么要求吗？ 哎，大人， 大人， 你开开恩吧， 是， 给我们条活路吧，我们再无业忍受这无缘无故的欺负。 是啊， 我 欺负你们了。 本省县长， 啊，对， 拿着，大人都。哪有这样的市长啊？那干的坏事真是一言难尽的。他把军队开到我们家里面来过夜，那招待费让我们不堪忍受，还不是上吊死了算了？真是的，我们孝敬他，说给他太太和女人买些衣服吧，可是他还嫌不够啊。他到屋子里边来，见这批料子挺好，就说：“哎，伙计啊，你这料子不错，给我们家送去吧。”那就送呗。可是这料子。哎，足有五十俄尺啊，大人！ 五十 啊， 五十！ 这简直就是一个骗子嘛！ 哎呦，哪个骗子？ 千真万确！我们一见他来啊，就赶快把铺子里东西藏好。那好东西就不必说了，他什么都拿呀！我放在桶里的黑李子干都七年了，连我的伙计都不吃。可是他，哎呦，一抓就是一把呀！ 那是啊，是强盗， 绝对是强盗！ 是的，是的，大人呐， 我们要跟他顶半句脸，那麻烦了。他会把军队开到我们家里边来，搞不好还封我们家门。哎呀，他会一把抓住你的胡子说：“哎，你这大大人，对你不用上刑，也不用体罚，那是法律不允许的。可是，亲爱的，我请你吃咸鱼，渴死你！ 你想想，他这样的人，就应该一把把他抓住，发配到西伯利亚去。 哎呦，太好了，大人， 发配的越远， 你把他发配的越远越好，我们看不见的才好呢。 哎呦，大人呐，大人。” 这是我们给您送点酒和点糖，不成敬意，您收下吧。 是 啊，不给大人， 都收下。 干什么？ 跟我来这套， 大人。 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收受贿赂的。 哎，大人，而且， 啊，如果你们有300卢布的话，借钱给我，我是要的。 哎呦，我的青天大老爷，那300哪够啊？还是500吧。 是，那我就暂时借用一下。 您收下吧。 嘿，大人呐，这银盘子你也收下吧。 啊，银盘子是可以要的。 大人， 银盘子是全 收了。 这些东西我不要，我说过了，从来都不收受贿赂。 哎呀，大人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哎呀，路上都会有用的。给我抬进去，抬进去。 好了好了，抬进去， 抬进去。 再到 手里拿。 一个一个说，一个一个说。 我是夏氏的妻子伊万诺娃，大人，求您开恩。 哎，我是董正的老婆，本地小市民，今天到老院，求您开恩。 您怎么 了？哦，求您开恩，我是来闹市长的，但愿老天爷把各种灾难都降临到他身上，救他的儿女，连同他这个坏蛋本人，还有他的3600户，都过不上好日子。 他怎么的了？ 他把我丈夫抓去当兵。其实根本轮不到我们这个坏蛋，再说这也不合法呀，这我丈夫是用家有小的人了。 他说你要丈夫干什么，他已经对你没用了。嘿，这有用没用我自己知道，这是我的事儿，我没有